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长天天地。 苗秀华是一位精力旺盛、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。在工厂上班的时候，因为性格原因，他留下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名声。他和领导斗，和同事斗，和他看不惯的一切行为斗，一直斗到了退休。赋闲在家的苗秀华乔迁新居，搬进了一个新小区，却又展开了新的斗争。苗秀华的前路将会如何？欢迎收听小说特别能战斗，演播小燕。 有了苗秀华上一次的鼓劲儿，众人对船票的态度全无畏惧，只剩下了愤怒了。还有几个男人故作见多识广，声称谁要没见过这个，那还算在江湖上混过的吗？那口气仿佛别说上法院了，就连10年大牢都是做过的。不过虽然一致迎战，但对迎战的方式却又莫衷一是了。主要的症结出现在物业公司状告大家是将业主个人作为诉讼对象，于是一场官司便被拆分成了几十上百场官司，大家需要分头去和原告对簿公堂。每一个个人面对一个机构组织，那都是势单力薄的，而且还要消耗大量的时间精力乃至金钱，很少有人承受得起。那么大家作为同一个主体，共同应诉，共用一个律师呢，却又不知道是否可行。翻开搬进小区时签订的合同，那上面白纸黑字儿，规定的分明是单个买房者与物业公司的关系，而非所有业主的权利与义务。场面便更加乱了，有人谴责物业公司这一招是分而治之，各个击破，用心何其毒也。还有的人从本质上反思了规则的不合理性，说合同天然的把大家扬成一团散沙，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空有一腔激愤，只是理不出个头绪。这时候叶教授又嘟囔了一句， 物业公司既然收了咱们的钱，那就算是咱们雇来的，可这个局面倒和一般的雇佣关系相反了，雇主成了多头，被雇佣方成了单头，结果就尾大不掉，反客为主了。但这个困局也不是完全不能打破，因为雇佣与被雇佣仍然是我们和他们的基本关系。 众人都没有在意，只把这话当成一句寻常的牢骚，但是苗秀华却眼睛一亮，走到叶教授面前。 哎，叶教授，您别用那么多成语，也别拽那么多的文，把话说清楚点行不行啊？ 叶教授惭愧地笑了， 哎呦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又犯了夫子的毛病。我的意思是说呀，既然他们是咱们雇的，那么雇主不满意也是可以解雇的嘛，但前提是咱们也成了一个组织，组织和组织之间一对一，主体变了，事情 也就好解决了。 苗秀华一听更加兴奋了，他搓着手来回踱两步，又一拍巴掌说：嘿，这就相当于我们是地主，他们才是长工，可地主都不是大地主，长工却闹起了农会，咱们斗不过他们了。 不，这个比方太反动了，不合适啊，不合适。 总之我认为那咱们也成了一个组织呗，能一块儿抗议，一块儿抗缴物业费，凭什么不能一块儿打官司？既然可以抱团了，那就得真正抱起团来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 旁边的几个人也受到了启发， 哎，对呀，咱们应该有自己的组织啊。 苗秀华又陷入了进一步的思索， 但是咱们这个组织呢，应该以什么形式出现呢？应该叫什么名字呢？ 居委会，这是过去的老说法了，管的也就是小偷小摸的事儿，不合适。 住户公司，可这又不是做买卖，怎么能够叫公司呢？ 这时候我终于没有忍住，脱口而出，叫业主委员会。 苗秀华极富戏剧性的一回身，目光灼灼地盯着我说： 哎，这个词儿好啊，你想出来的？ 也不是我。以前我不是为了绿地改建停车场的事儿去找过房地产开发公司吗？还是在他们的客服部里遇到了一个校友，他无意间跟我说了一嘴，在城里那些律师记者扎堆住的小区里，其实已经有成立这个机构的了。碰到和开发商物业公司有纠纷的情况，委员会出面就要比单个业主有效得多，就连他们也不敢轻视啊。说到这儿，我却突然打了个磕巴，然后又犹豫了，后悔了，把后面的话缩回去了，一不留神还是滑进了苗秀华的视野，把雅桥那边规定的铁纪律给打破了。如果再身不由己的成了出头鸟，谁知道雅桥会不会跟我闹起来呀？以前我也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和雅乔闹过别扭，领教过他的闹可是不同于苗秀华的闹，不是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，而是默默无言的冷战，那种滋味更让我难受。这种夹在他们母女之间进退维谷的处境，哎呦，滋味也是苦不堪言呢。幸好苗秀华看到我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只是哈哈两声， 哈哈，亏你记性好，还能记住这个词儿。不过现在的新说法、新概念太多了，弄得我脑袋里乱糟糟的，好像长了知识，但越来越一团浆糊。 说完，又一看表，说家里还炖着汤呢，得赶紧回去关火，随即宣布散会。苗秀华这个主心骨一走，其他的人便也兴致泱泱，拿起鸡腿各啃几口，都说改天再议。这次聚会看似无疾而终，但我结了账，正要从快餐店出来，却见苗秀华堵在门口。他凑过来抓住我的胳膊，似冷笑又似苦笑的歪着嘴问我： 沈雅乔不愿意让你跟着我混吧？啊， 你瞧这话说的好像黑社会在招收小弟似的，而我却惊讶于苗秀华的敏锐，只好如实的点了点头。 苗秀华便叹了一口气说：哎，这丫头心里主见大，他对我有看法，但只是嘴里不说，背后却来挖我的墙角，也不想想是谁先认识你的，没有我你们俩能好上吗？ 我还得维护他们的母女关系，赶紧说道，您别多心，雅乔绝没有针对您的意思，他只是性子好静，没您那么能战斗。 可我战斗是为了谁呀？ 往大了说是为了大伙，但是往小了说呢，不也是为了你们俩吗？你们不是要买新车吗？要是没了停车位，那就得停到马路上去，哪天剐了蹭了，心不心疼啊？而且你们将来要有了孩子，乱七八糟的事儿就更多了，请保姆、打预防针、上幼儿园，谁知道哪件事儿又会跟物业公司发生关系啊？孩子也在这么一个坏公司的管理之下，你们放心吗？ 苗秀华想得倒真长远，又说得我无言以对了。 苗秀华却体谅地看了我一眼，继续说道， 行了，我也不怪你，反而我还感到挺欣慰。 我闺女的话你听，这说明你心里有她呀，她嫁给你不会吃亏的，所以你不能像过去那样抛头露面，我也不怪你。不过什么事儿不都可以变通吗？咱们没必要那么死脑筋，我也不要求你跟着我一道冲锋陷阵，只要暗中帮我一把不就得了？咱们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只是不让雅乔知道，你们小两口的关系绝不会受到破坏，对不对啊？ 这时我便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可避免地再次被苗秀华拉下水了。我眨了两下眼，终于问道， 那您需要我做什么呢？ 很简单， 再去找一下你那个校友啊，把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方式、条件、流程打听清楚，然后告诉我。这是眼下最好的办法，也是唯一的办法了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我们要以委员会的名义把物业公司给解雇了，再换一家老实的、听话的、能够真心实意为业主服务的。 原来这就是苗秀华的最终战斗目标，他的心里早就打好主意了。我只好点头答应。 为了不被雅乔发现端倪，在回到小区门口之前，苗秀华就故意绕道和我分开。这举动让我产生了一种当上了双面间谍的感觉，同时又想，连雅乔都对苗秀华如此不满，天知道我未来的岳父高工程师又是怎么一种感觉。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小老头对苗秀华的战斗行为有过任何评价，但是却感觉得出来，他对苗秀华的顺服、尊重是发自内心的，高度可靠的，比之雅乔的咬牙隐忍又深了一层。也许调教日久，人就会被孕育出一种风轻云淡的涵养吧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特别能战斗。 既然接受了苗秀华的命令，我便悄默声地行动了起来。我又联系上了房地产公司那位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的青年才俊，提出以校友而非业主的身份请他吃顿饭。见了面才知道，原来他已经考上了北京市属公务员，正式跳进了更有发展空间的科层制系统里去了。这倒让我更好开口了，没有了赤壁之战中庞统劝徐庶的尴尬感觉了。而他听了我的求助，露出了一副未卜先知的表情。 嘿，早就猜到你们会闹到那一步的。那个物业公司的经理，我以前老板的大姨妈的儿子，做事情从来不像话，别说你们了，就连公司内部都对他有非议呢。 可是，这么不像话的人，你们不也纵容他嚣张到了今天吗？我咽下这句嘲讽，更加明确地问询业主委员会的相关信息。他却更增添了12分的嘚瑟。嘿，你算是找对人了。我虽然离开了房地产公司啊，但却没有离开房地产口。现在我分到了房管局去了，管理的恰好也是这方面的工作。业主委员会按说也不是什么新生事物，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，但是因为宣传不到位，相关的法律法规又不健全，所以一般人都没有听说过。这两年那就不一样了，国家颁布了物权法，明确规定了这个机构的权限和职责，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小区就越来越多了。你说的通过业主委员会解雇物业公司，从理论上来说那也是可行的。接着便向我普法起来，介绍了建立业主委员会的程序、报备流程、决策方式等等。明明是居家过日子的事儿，但是在他的嘴里却既高深又拗口，我好不容易才听明白，赶紧提纲挈领地做了笔记。然后我回到家里，趁雅乔帮他爸出门买菜，迅速和苗秀华进行了秘密接头。苗秀华展开我做记录的那张打印纸，反复的 masa， 仿佛捧着一封含有绝密情报的鸡毛信，然后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窗外雾蒙蒙的远山，以一种故国人民有所思的口气对我叹道：啊，真是一条明路啊。离传票上的开庭日期越来越近了，而物业公司的人也越来越猖狂了。他们不仅挨家挨户的砸门，大吵大嚷地催交物业费，而且还停止了打扫楼道和清理垃圾的工作，造成我们的小区灰尘弥漫。一楼住户的窗户底下苍蝇乱飞，更可气的是他们再一次使用流氓手段，对几位维权运动的领头人进行了打击报复。苗秀华家倒还好，叶教授他们停在停车场里的汽车那可就倒了霉了。一天早上出门就看见同一侧的轮胎瘪了，整个车身像一条正在撒尿的狗，朝另一侧翘了起来。对于这些行径，众人看在眼里，怒在心里，秘密集会的频率越来越高了，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建议也毫无争议地受到了支持。随之而来的便是难以计算的麻烦与辛劳，就是当街摆个煎饼摊儿都得凑齐好几个大红章，更何况是如此这般的自建组织呢？苗秀华和叶教授也不知跑了多少个机关，拜了多少个衙门，征询了多少领导首肯，说服了多少邻居签名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腿都跑细了一圈了，腮帮子上的肉明显地瘪了下去。业主委员会才终于获得了批文，并且凑够了50%以上的业主加入，可以正式成立了。为了防备物业公司的破坏阻挠，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大会还不能在小区里进行，快餐店也显得地方太小，装不下那么多的人。苗秀华和叶教授商议了一下，便将会议地点定在了几公里以外的一个刚刚建好的森林公园里。那天我又瞒着雅乔去了，进了公园寻径而行，不一会儿就看见了茂密的丛林当中展开了一片敞亮的草地，我们的邻居们已经密密麻麻地站了一片。树林深处有一支老年合唱队在自娱自乐，豪迈的革命歌曲一浪高过一浪地传过来， 又往更远处的一个人工湖里飘过去。湖光潋滟，水色清透，湖中央飘荡着一只造型可爱的鸭子船。于是开会，苗秀华和叶教授轮番发表演说，其内容无非是再次声讨物业公司，以及强调成立业主委员会之必要性。而在随后的一个程序上，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，那就是必须有一个人出任委员会的主任。这个人选谁合适呢？有人当场推举了叶教授，得到了不少业主的响应。这个意见很好理解，既然主任承担着领导大家的职责，那最好得由一个有资历、有声望、有文化的人来担当。教授等于社会贤达，光听这个头衔就能够服众。但是叶教授却连连摆手，坚决请辞。 谢谢大家的信任啊，谢谢。不过我还真干不了，百无一用是书生嘛。我这种人遇事总是瞻前顾后，和人打交道又太软弱。现在又是维权的关键时刻，我只怕会辜负大家的信任呢。 又有几个主动跳出来毛遂自荐的，其中有外企职员，有和我差不多的所谓公司经理，还有一个刚刚退下来不到半年的副局级巡视员。真没想到这么一个民间组织的职务也有人争着抢着要干，我心里暗自好笑，难道业主委员会也是值得印上名片的堂皇称号吗？而那几位竞选者居然你说一句我回一句，大有互相不服气的架势。 苗秀华为了维护自己和业主们的权利，成立了业主委员会，上法院打官司。凭借生命不息、战斗不止的精神，他终于带领业主们赢得了胜利。然而此后的苗秀华却陷入了一个战斗的怪圈，在无休无止的欲罢不能的战斗中，苗秀华演绎了一段人生悲喜剧。小说《特别能战斗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石一峰，演播小燕，编辑张璐。 我推举苗秀华担任业委会主任，而苗秀华果然担负起责任，开始在小区里收集物业违规的证据。业委会聘请了律师，准备和物业来一次正面斗争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特别能战斗》。 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，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《档案》。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，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，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，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。 有什么别有病痛， 没什么别没知识。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，开讲百科知识， 免收学费，错过可惜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人来人往，